忘了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。 八七点六， 当你老了